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今天是7月22号，星期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5度，最高气温33度，北风1到2级，天气多云。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5到33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3度。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朝阳、大兴、丰台都在25到34度，海淀在24到34度。一起来关注一下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有哪些提高记忆力的方法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没有觉得记性越来越差呀？在这里呢，有些可以提高记忆的小方法。一、吃饭时少量饮酒。尽管饮酒过度会造成记忆力丧失，但一项新研究发现，适量饮酒实际上会减少人们发生记忆障碍的可能性。二呢，是工作之前锻炼。运动生理学研究显示，锻炼能增加流向大脑的血液，让大脑细胞携带更多的氧气和葡萄糖作为燃料进行燃烧。周末去哪玩呢？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提到了免费开放充满有江南风格的古建筑群天津问津园，而今天要介绍的好去处是位于天津的佛罗伦萨小镇。佛罗伦萨小镇就在武清站的旁边，从车站出来呢，过一条马路就是，迎面可以看见像烟囱一样高高的招牌，上面写佛罗伦萨小镇，它可是天津最大的购物街了。小镇是按照意大利风格建成的，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世界名品店，分布在通往各个广场的小路上。围绕着各个广场，小房子的色调样式也有一些不同，这里每一个小房子都很新鲜，二层的小阳台还有小窗户，拍起照片别提多浪漫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为爱车贴膜，就来 XPEL 高碑店文杰旗舰店。采用德国空气净化设备，真正无尘化车间，专车专用 DAP 切割软件系统。XPEL 只贴膜，贴好膜。G4 高速高碑店南出口即到，咨询电话03127937118。 嗨，我是殷琦。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发送两个字主播就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了。我会定期组织一些有趣的活动，有机会和大家面对面进行互动哦。节目当中欢迎你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互动留言，现在就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吧。 969一点动听，一点动听。 为梦中也在你 我这站在 每次都想呼喊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Listen to the word。 经典九六九，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我是殷琦。看到有一位叫做爱唱歌的听友，他说想点一首飞轮海的《心疼你的心疼》，并留言：当初听这首歌的时候大概高二，学习的低谷，又恰逢第二次青春期逆反，所以每天就是听歌听歌，什么也不想干。飞轮海的这本专辑还是从台湾买回来的，青春期的灰暗忧伤都随着这些歌飘走了，而如今再也没有办法喜欢一些人喜欢到这个地步了。大概每个女生的青春时期都有那么一两个喜欢的明星吧，你把他视为偶像，为他做那些疯狂的事儿，现在想想也还是挺有意思的。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每天上午9:30，一点动听，不见不散哦。 你跟我一起走过时间的河，心疼你。 声。 想

里睁开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注意你的嘴型，咬字含糊不清，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多一秒，竞争着太急。Buffer 有些咬字我都咬不清，要说什么都可以，至少我爱你。Buffer 等你了，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会哭泣我要大得到。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说爱你我就大得到啊。转身靠着墙壁，你认开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过一秒，竞争着太急。Buffer never 这气息，有些咬字我都咬不清，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差我爱你。Buffer never 等等了。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会哭泣会有大的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说爱你我就这大的头。说不清，嘴巴记得你要放干净，发疯发疯的疼痛来都可和气息，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说爱你我就大 ，I'm sorry。 我是 Hebe 田馥甄，要说什么都没有办法形容音乐到底有多棒，所以跟着我继续听下去吧。现在是早上10点钟， 每一首歌